心爱在天边，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，草原茫茫，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洒落在河边，我的心爱在高山，高山深处是巍巍的大兴安，林海茫茫一无间，间的雄鹰俯瞰着草原，我的妹儿，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，我的心爱，我的思念，我的心爱在何那大草原，草原母亲，我爱你，深深的河水，深深的祝愿，我的妹儿，大飘在我心间，我的妹儿，大草原，我的心爱，我的思念，我的妹儿，大飘在我心间，我的妹儿，大草原，我的心爱。